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明真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心》，黎瑞恩带出的《一见如故》，郑智化演唱的《宠物》。 在初吻 你说我犯情绪，就算在你怀里，我偶尔也会不管，也会耍赖。也许你太爱我，像你给的枷锁，你不准我自由，不准我离开。你说只要我乖，就会给我幸福，还有阳光、空气、河水和食物。你说如果我坏，就会让我痛苦，在爱情的国度里，我是宠物。没有任何道理，解不开的谜题，去证明爱和依赖同时存在。想轻轻地拥抱，又拼命想逃跑，只因为爱会让人莫名其妙。你说只要我快，就会给我幸福，还有阳光、空气、河水和食物。你说如果我坏，就会让我痛苦，在爱情的国度里，我是宠物。 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请听谢雨欣演唱的《木偶》，邝美云带出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，林宝演唱的《耳环》。 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走在那人潮拥挤的街头，一切动作都是季节的重复，家乡的冬也没人左右。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脸上却裹着永远的笑容，眼中盛满心酸出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。木偶木偶也想追求，木偶木偶也有梦想，木偶木偶 的真，说起温柔的男人，在你的背后我不冷。你将你的时间分作甜蜜和亏欠，我的分作珍惜和想念。他们说好的男人都已属于别的人，我不管，我只想做对你最好的女人。他们说好的女人应该磨合磨地等，可是我想趁你爱我停靠最后的青春。不要害怕我的真，收起温柔的男人，在你的背后我不能。你将你的时间分作甜蜜和亏欠，我的分作珍惜和想念。他们说好的男人都已属于别的人，我不管，在爱里面哪有聪明和愚蠢。他们说好的女人应该磨合磨地等，可是错过早晨的人怎能错过黄昏。 要的

牵着手走的路，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，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